但呢個所謂古老嘅格局咧，有陣時啊，我哋都重要咧，係提倡一下，嚟到幫助呢個初發心學佛嘅人啊，對於呢個神心嘅端點咧，佢有一種咧淺淺嘅靈覺嘅知得，就不至於話咧，究竟佢讀經講得乜嘢啊，佢都唔知得，就可以幫助佢咧研究佛經。啊，咁啊，我哋經言將呢個五重玄義個大概。五共指的六名的意思，那就解释过了。那我们接下来五重义第一个释名，那就解释这一部经的名字。那么这一本经的全名呢，就叫做大方广佛花严经。那么此一品的别名呢，就是叫做入得思义解释境界普贤行愿品。咁我哋先咧就讲下大方广佛花严经，好似七个字啊！大方广佛花严经七个字，咁啊呢七个字啊，如果讲起嚟咧，咁啊真系可以一个礼拜你都讲唔了。如果你将你藏经里边你创一本啊花严座抄咧，你嚟睇一睇咧，佢净系解释呢几个字啊，你一个礼拜你都睇唔了。嗱，例如妙法莲花经啊。第一个问妙字咧，我哋试咗大师咧，佢九十日啦，九十日啦，唔系九日啊，唔系九点钟啊，九十日，足够三个月啊，净系讲咗个妙字，就讲咗九十日，咁啊相信啦，咁啊你哋就唔知啦，我都冇话先学啊，如果你话九十学嘅妙字，我都冇白白学啦，咁啊就表明咧，里边嗰啲理论咧系好深奥啊，咁啊既然咁深奥。我哋都唔容易接受啊！我哋只有咧系简单啲啊，用最简单嘅说话咧嚟到将佢里边嗰啲意思咧表达出嚟。咁啊，当然呢啲意思咧唔系话某一个人发明，都系根据呢个经里边咧所谓历代嘅祖师啊讲出噶。咁啊，我哋根据呢个清凉国师啊呢个花园座抄里边咧。他们有几句话就解释大方广佛花严经这几个字好好的。他说所谓大者什么叫做大呢，我们这本经的大方广佛花严经的第一个大字，他说尽虚空而可量，但是体无边表。他用这个虚空为了同他这个体性而家比例，本来呢个虚空咧已经系无形无相噶啦。我哋企喺个海边嘅事咧，你一望望到个大海都真系睇唔到个边噶，已经相当大啦。所谓下边系水，上边完全系空啊！呢个虚空咧真系阔到大到咧，唔系我哋肉眼所能睇得出。佢话我哋呢个体性啊，咁我哋头先咪讲过呢个显体。即明之后就显体啊嘛，亦都可以讲啊，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啊，我哋为咩事咁修行啊？我哋为咩事咁辛苦，又要去用功拜佛啊、食斋啦、啊种种啊嚟到自己苦行、自己修养啊？我哋为乜嘢事啊？我哋就系要明白我哋自己呢个体性啊！我哋现在之所以沉沦苦海。所谓生死轮回，咁多个问题，咁多个痛苦不翻，就系、是、我哋自己唔明白啊，唔体验我哋自己呢个体性。咁我哋呢个体性系点嘅咧？咁啊，清凉国师就用呢几个字咧，佢就好清楚。佢话咧，体无边表啊，我哋呢个体性啊，中广大个虚空。咁啊，点解我哋个体性啊，仲广大个虚空咧？呢啲就出在《楞严经》啊。咁啊，《楞严经》啊，柯南尊者在呢个第三卷最后，佢开悟啊。咁佢开咗悟之后，佢就了达咧所谓万法啦，都系唯心所造，一切法都系唯心所幻起啊。咁佢就讲嘅一句话，佢话我悟到呢个虚空啊。都是生在我这个自心之内，等于说未开悟以前 作出呢个虚空好大啊！但我哋开咗悟之后，呢、這个虚空也不过系自心所幻起啊！虚空亦系渺小啊，说明我哋呢个每一个人呢个自性啊，嗰种个广大无边啊，真真正正啊，连虚空都不可比啊！所以话睇无边表啊，就名为佢就大。咁有人咁问啊，佢话既然我哋嘅体性咁啊咁大嘅，咁但系我哋家下做人，唔好话做矮仔咁细啊，我哋嘅人一高咁啊五尺零啦，我哋中国人都系属于矮仔之一类所涉噶啦，咁啊最多六尺都好少六尺啊，都系五尺三啊四啊五啊，五尺六都已经属于高佬噶啦。吓个横啊，最多咪尺零十零寸。咁佢话如果我哋每一个人都具足呢个体性啊，都比虚空仲要大啊，咁我哋点睇啊？咁所以呢种咧，我哋只能够话，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佢呢个业力，我哋俾呢个业力咧障住，所以我哋呢个体性咧就觉得好似好细啊。嗱，咁我哋打个譬如啊，啲肉啊，啲个灵性啊。好似一个花瓶啊，嗱，好似个花瓶啊，你似个蜜笼啊，有个盖冚住啊，咁啊里边都有空位啊，总之你唔好装嘢，一个玻璃樽啊，你冚埋呢个盖，里边系空就冇嘢装啦，咁啊里边咪有空位啦，咁啊但系我哋能唔能够话咁一个空位系咁细咧？唔能够啊，点解咧？因为佢里边嗰啲空位啊，同外边啊所谓呢个太虚空嗰啲空位啦，冇乜两样，不过。所唔同，佢哋有咗呢个瓶啊，呢、這个瓶咧系一尺丁方，佢就俾呢个一尺丁方咧隔咗，似乎好似里边个空位咧只系得一尺丁方。其实如果我哋将呢个瓶打烂咗啊，咁啊仲边是有呢个一尺丁方嘅瓶个空啫？冇咗呢一个四方个瓶嘅身啊，个身体啊，咁啊里边呢个瓶个空啊。同外面呢个太虚空，我哋所眼一眼所睇嘅无边无际嘅太虚空啊，有乜唔同？冇乜唔同啊！但系现在有咗呢个丁方一尺嘅花瓶咧，限制咗佢，我哋觉得佢好渺小啊！但系我哋一打烂咗佢啦，里边嗰啲空位啊，同外边嗰啲空位咧系一样。咁啊，即使未曾打烂呢个瓶以前。我哋都要聪明啲，有智慧啲，了解到啊呢个瓶里边嗰啲空位啦，即系外边嗰啲空位冇乜两样。咁啊呢个瓶咧就系我哋嘅身体啊，我哋加上呢个业报身体啊，不过系由自己嘅业力，以同父母嘅恩缘啊，咁啊有我哋呢个身体啫。一百岁好啊嘛，咁啊总会坏，不坏咗仲边至有呢个身体嘅？冇咗呢个五尺六寸啦，啊个假横咧系十几寸啊，冇咗呢个肉体嘅形式啦。咁所以我哋就要明白咧，我哋现在我哋呢个体性啊，其实咧同诸佛所性嘅体性咧系一样咁广大，就如同呢个瓶里边个虚空啊，同外边个虚空咧冇乜分别。不过现在我哋咧。因为俾呢个肉体隔住啦，好似咧系咁高，系咁宽。我哋再睇细啲一只矮仔，你唔好睇呢只矮仔有几大啫，真系一只手指揿一揿佢就死啦，冇咗噶啦。啊，中横高低有限嘅啫，但系佢嘅体性啊，亦都系同十方诸佛一样，不过佢呢个业报之身咧系咁细，觉得佢系小。但是呢他这个体性啊是跟佛所性的体性呢是一样，所以这个花瓶的譬如呢是一个最好的譬如。那么说明呢这个花瓶的虚空这个空位跟外面的空位没什么两样，不过这个瓶身隔了就变成有细了。我们明白呢没了这个花瓶这个身体啊里面的空位跟外面的是一样。咁啊，证明咧，我哋每一个人啊，所谓呢个化身嘅自性啊，亦都系我哋日后正法嘅目标，希望咧能够同佛一样咧咁广大、咁活用、咁解脱、 咁自由、咁安樂、咁舒適。咁所以沖涼國師話咧，佢話所謂大者，即使咧以呢個虛空嚟比啊，都冇得比啊。咁就叫做大啦，就説明我哋嘅體性咧好大。咁啊乜嘢叫做方咧？佢話咧，將呢個大海嗰啲水，你即使可以飲到佢盡啊，但係佛所講嘅法門無窮無盡啊，咁就叫做方。嗱，咁啊大海嗰啲水啊，相信亦都從呢個事實嚟講咧，冇人飲得佢盡嘅。佢話：假假使即使有一個人能夠將呢個大海嗰啲水咧飲得佢盡啦。但是佛所設呢個法門啊，都是無窮無盡，無窮無盡啊！咁啊有乜證明呢？咁啊亦都出在《靈經》。咁啊《靈經》啊，講呢個六根功德啊，咁啊有啲叫做圓通根，又圓又通又常，咁啊有1200功德定佢啊。但是有啲咧或者圓通佢唔常啊，或者圓。常就唔通，或者通常就唔圆，唔具足圆通常嘅咧，只能判佢咧系800功德。咁啊，讲到我哋呢个嘴呢条理啊，如果我哋呢条理在食嘢呢一方面咧，佢有隔田嘅。你食咸嗰阵时咧，就唔系食咸啊；你食甜嗰阵时咧，就绝对唔系食咸。中間咧，梗有一個時間一隔一隔，啊，或者好似家陣時我哋冇食嘢，大家嘅嘴相信大家嘅嘴都冇嘢啦嚇，係即係或者啊，或者嚼一嚿香口膠啫，唔相信唔係個個嘅嘴膠都冇嘢。咁你話幾長時間啦？我哋講個半鐘頭，呢個半鐘頭嘅嘴都冇嘢，咪淡淡地咁咧。但係等一陣講唔經，或者你就聽唔經，你中意飲糖水，或者食雪糕，或者食西餅。咁佢每一樣都有佢個味道，咁啊變成咧我哋一陣子就冇味啊，啊一陣子咧係甜，咁啊中間咧呢、這個時間咧得嚟個長短咧就有隔斷，咁啊既然有隔斷啦，呢、這個功德就唔得完全啊，唔能夠恆常，咁啊最多咧係800功德啫，咁啊如果1200功德嘅咧，你依佢嚟修咧，咁啊無上菩提之恩咧。咁啊，800功德有所欠缺啦，就唔系呢个圆通之恩啊嘛。但系佢有一样嘢咧，系最圆通啊，都系呢个嘴，就系我哋呢条脷啊。咁啊，食嘢呢个味道就有隔片咧，但系讲经说法啦，咁话滔滔不绝啦，啊，你话不可思议，咁啊，点不可思议咧？佢可以尽量个发挥。而同智者大師講呢個妙字啊，90日，佢話發揮到滔滔不絕。咁啊，在呢一方面咧，我哋就講佢啊，1200功德，講佢又圓又通又常，叫做圓通常啊，三真實。就因為呢條理啦，佢講一個名詞啊，可以講幾多廿幾多嘢啊，呢種理論啊都唔斷噶，滔滔不絕啊。咁如果繼續咁樣咧發表落去，我哋在呢一方面咧就涉及1200功德。咁啊，現在清涼國師講，佢話大方廣何以叫做方咧？即係呢個法門無盡啊，滔滔不絕。一個字嘅道理可以講好耐時間，一個字嘅道理裏邊包含咧好多好多呢個高深嘅妙理。即使啊，呢个大海啦，我哋可以饮尽啦，但系佛所讲呢个法门啦，系无穷无尽之多，而佢里边所包含个道理啊，亦都系无穷无尽之广大，所以名为咧就叫做方啦。咁啊，乜嘢就叫做广咧？广咧就讲佢呢个作用啊。佢话将呢个世界可以虽为微尘。咁啊，夠多啦！嗰啲微塵啊，你話將一個世界，所有嗰啲山頂啊，冚唪唥四圍塵啊，好似啲麵粉咁細啊，你真係數一數唔掂啊！ 但系咧，我哋呢个知性里边嗰种嘅妙用啊，要超过佢。咁所以咧，就名为叫做广啊。咁啊，佛嘅字点解解法咧？佢话能觉所觉，能够朗照万法而无为啊。咁就叫做佛，一佛咧就觉啊，觉悟咁解。咁啊，能觉嘅智慧。以共所呢个妙理咧，都系究竟，而家只系成佛先至可以做得到。但系呢种嘅修养，用所证嘅果位咧，唔系话净系释迦牟尼佛可以做得到。只系不过咧，佢系一个成功者，佢系一个先知先觉者，佢做我哋嘅模范。但系我哋后学嘅人，即系生在佛后。我哋只要有咁嘅善缘啊，能够研究呢个佛理，听到佛经嘅理论啊，去研究佢修持，我哋亦都咧可以成佛。所以佛教咧就系一个最平等嘅宗教啊，都唔系话呢种理论啊，呢种嘅阶段咧，只系佛一个人咧可以做得到。我哋普通嗰啲教徒啊，或者任何人咧，都唔能够做得到同佛一样，咁就叫做唔平等啊。咁既然系佛一个人先可以达到咁高嘅境界，我哋不能做到，咁我哋学嚟做乜咧？咁变成咧白学啦，你就得，我就唔得，好似读书咁啊，你可以攞博士啊，我永世永劫攞唔到，我读嚟做乜啊？其实咧，每一个人都可以攞博士位，问题咧，你肯唔肯去研究？你肯唔肯咧花咁多嘅精神，花咁多嘅心血？亦都可以讲咧，你有冇咁嘅恒心，有冇咁嘅毅力？如果有咁嘅恒心，咁嘅毅力咧，任何人咧都可以考博士位啦。啊，即使今年得咧，你读咗明年总得，总有人会得嘅。因为博士位咧系平等嘅，冇固定咧，某一种人就可以得，某一种人咧就冇份嘅。呢、這个博士呢个名词里边咧，冇附带咁嘅条件。我哋嘅成佛都系一样啊，所以佛者觉也，佢系一个先知先觉，所以佢老人家咧成佛之后话，佢就讲啊，佢话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问题咧就系你有冇修养，就等于考博士啊，你有冇读书，你冇读就考唔到啊，你读就考得到。咁啊！現在咧，我哋佛啊，之所以成佛，係佢自己咧修養得嚟。咁啊，就唔係話只有佛一個人可以成佛，別人咧不能成佛，絕對唔係咁樣講。佢不過咧做我哋嘅榜樣，佢自己可以成佛，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成佛。所以《金剛經》啊，好多人讀過啦，裏邊有兩句話咧，好重要啊。咁啊，事法平等都无有高下，说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法就系现在所讲呢个大方广之法，亦即是系《金刚经》咧所话呢个显体啊，以呢个实相般若为体啊，亦都系始终所讲嘅大佛国、大方广嘅道理。佢话呢种法啊，呢种咁嘅理体啊，系最平等嘅。等于话人人都有份，咁啊？点解我哋唔得咧？因为我哋迷啦，我哋冇呢个修养之光啊！佢话假使我哋啊，或者从善知识嗰时开导得知，或者我哋自己有善根啊，睇嗰啲经典，从经典里边都话文字波耶嘅启发，我哋依之而修啊！呢、這个事法平等，无有高下呢个体性啊！亦都总有人成功啊！咁啊，成功咪即系成佛咧？所以下边嗰句咧，叫做说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咁就叫做成佛啦。但系反过嚟讲咧，如果你虽然明白，你知得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你自己唔脚踏实地去行啊，你就冇法子做得到。就等于系人都知道攞到博士位咧，的确咧系。他这个名气都不同，但是你不去学不去读， 咁咪唔得到啦。所以佛教咧最好嘅地方，亦都可以讲佛教几千年喺中国都受人哋嘅尊敬啊，就系呢种咧所谓事法平等嘅理论。咁如果从呢个事实嚟讲咧，佛教啊，亦都好多嘢咧，与呢个世间嘅学说咧系好融通。所以佛教嘅理论啊，不管事上以共呢个最高嘅理论啦，都系咧好事实，绝对咧唔系话空口讲白话。所以佛教在我哋中国几千年来啊，平平稳稳咁样发扬光大咧，就系有佢一套完整啊，所谓人生嘅哲理啊，亦都可以讲咧修行成佛嘅过程。所以现在好多嗰啲考古家，以及那些文学家，他说这个佛教这一套学说呢，是为这个世界上一种最好的文化遗产，就因为他里面所讲这个道理呢，的的确确呢是极提倡人人都可以成佛。那么成佛呢，他的国呢，他的佛者的国也，他以先知先觉啊，嚟到佢国于呢个后来者，只要你有恒心、有毅力，信得个自己有佛性，肯去磨练、肯去修行咧，人人都有机会成佛。所以能歌以共火光啊，浪照万法，就名为叫做佛啦。咁啊，呢个花字咧，咁啊，呢个本来系华字啊，但系旧时咧，咁我就唔系考文字学噶。咁我个人嘅见解咧，可能或者旧时呢个花字咧，嗰阵时都未有呢个普通我哋家啊买花嗰个花字，所以就写呢个华字啦，嚟到代表呢个花字。咁所以你就读呢个字咧，千祈唔好读啊！《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读《华严经》啊就唔通噶，你读《花严经》就系我哋家下咧摆嗰啲花嗰个花字，系古时多数系用呢个字咧当系花字嘅。咁你话《花严经》咧就有得解啦，系以呢个微妙啊一线嘅因花嚟到庄严呢个一线嘅妙果啊。咁啊，花就一切嘅果树里边开咗花先嘅结果啦嘛。咁啊，所以有呢个一线嘅原料嘅因花，咁啊先至可以成就啊呢个一线啊原料嘅佛果啊。所以呢个花严啊，就属于呢个譬喻啊，咁啊严就庄严啊，我哋以呢个一性嘅万行嚟到庄严我哋自己呢个法身，咁啊佢哋严啊，乜嘢佢哋经咧经啊，就系有好多嘅文字，嚟到连贯啊，表达呢部经里边咧所讲嘅乜嘢嘅理论，所以。这个清凉国师他就讲呢，观之原料啊，以成一边之彩，就名为叫做经。咁我哋以上呢，将大方广佛花严经啊为一边啊个题目啊，就根据呢个清凉国师呢个花严疏里面所讲啊，就大大略略啊同各位啦系介绍过。咁我哋又再将佢以呢个佛法咧来到啊解释一下，咁呢个大方广咧，大方广咧就呢个佛学嘅名词啊，就叫做体相用三大，就系讲我哋一念心里边啊，就系具足有体性，有呢个相，以共咧有呢个用。嗱，体就系我哋每一个人嘅佛性啦。咁啊，呢种佛性咧，虽然每一个人都有啊，但系每一个人都迷。呢个一定真系咧，要用一种啊自己磨练嘅功夫啊，你先至可以表达啦。啊，总之理论上咧，就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咁啊，但呢个名字咧，《诸经》所讲就唔同喎。嗱，好似《金刚经》咧，即系《般若部》啦。佢都讲嘅就般若实相，或者叫实相般若啦。 嗱，喺《楞严经》咧就叫做如来藏性啦。嗱，咁啊，《花严经》我哋所讲呢本系《花严经》嘅普贤行愿品啦。咁啊，呢个《花严经》就讲呢个一真法界。啊，咁啊，《法花经》咧就讲所谓知法实相啊。啊，咁啊，《圆觉经》咧叫做圆觉本体。虽然每一部经咧，佢呢个名词咧唔同，但只系一个，就系我哋呢个本体。因为咧，佢好多个作用啊。所以好多以呢个依佢呢个体依佢呢个用咧嚟嘅立名，其实咧都系一个本体。咁啊呢个本体系点嘅咧？咁啊又系有一个名词咧，佢就好深喎。咁啊不可思议啊！咁啊点解就不可思议咧？思就系心思，语咧即系语论就口讲，等于话咧呢种理论咧唔可以用个心去谂。但你亦都唔能够啊，用呢个言语咧去表达。咁啊，原则我哋点样啊，先至可以理悟咧？咁所以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咁啊，我哋呢个自心，既然系大又方又广啊，咁啊理论就好高深，又唔可以用心思，又唔可以用口讲，点解咧？因为用心去思啊，系属于呢个分别，属于呢个分别啊，即系有比例。咁你一有咗比例咧，就落咗呢个言说啊。凡有比例有言说嘅咧，就一定咧有是非。咁啊，既然有是非咧，就以自己啊所谓呢个本体啊嘅大方广咧。咁就距離好遠啦，所以《楞嚴經》裏面呢亦都有咁嘅理論啦。佢話呢個分別，即係用個心去想咧，都係呢個生滅之因啊。如果淨係用個嘴去講咧，所謂但有言説，不都無實義啊。咁啊，而家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啊？咁啊，能夠領悟？这个大方广啊，自性具足的体相用这种道理呢，那么只有呢为正啊就乃知了。为什么为正乃知呢？首先人饮水啊，所谓热的，究竟热到什么程度呢？百分之几啊？你只有那个饮的人才知道。那个人如果没有饮这杯热水啊，落个肚子咧，你只系讲咧，你讲唔出佢热到咩程度。好似今日天热，饮冰水啊，咁啊冰水咧都有浅深噶喎。咁啊冰到咩程度咧，亦都只有嗰个真系饮一啖冰水啊，嗰个先哎呀，真系透心凉啊吓，啊凉到真系差唔多个心都俾佢冻咗落去。当然呢个就好冰啦。如果佢话系都系。怎可是冻啲啫？都未人冻得透心凉，咁当然系差啲啦嘛。咁啊，高到点啊，差到点咧，亦都有嗰个自己饮嗰个人啊，先至可以知。冇饮嗰个人咧，只系听到咧，佢唔能够体会啊。咁啊，我哋呢个大方广，所谓一念之间具足呢个体相用啊，我哋亦都可以咁样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语啊，就一定要靠你自己啊！呢、这个平日嘅修养，嗱咁啊呢个地方咧就发生咧好多问题啦。咁啊，既然我哋要个人嘅修养，先至可以啊领悟到呢个大方广啊一心具足体相用三大嘅理论。咁但系由于每一个人嘅工作时间唔同啊。咁啊，品性唔同啊，嗜好唔同啊，以讲咧佢个修养唔同啊，就等于话咧一样法就唔能够适合啦好多人啊，好似食嘢咁啊，有人食咸啊，有人中意食鲜啊，啊好多地方嗰啲人中意食生嘅，但系好多地方中啲人都中意食嗰啲所谓辣嘅，咁你净系讲嗰啲辣嘅，净系卖辣嘅咧？你不能適應任何人，咁啊佛說法咧亦係一樣。雖然呢個本體 所謂一念具足體相用三大，一念具足大相廣的妙理。可是你想真真正正能夠自己領悟得到呢，也就唯有呢你就在這個佛法裏面呢，所謂佛所說很多的法門，有些教你念佛，有些教你拜佛，有些教你打坐，有些教你布施，有些教你持戒，教你忍辱，總之佛所說任何一種法門，但是無非呢都是為啊任何一個人看過他哪一種法門呢適合他，咁然後呢佢依佢呢一種適合佢自己呢個個性啊去修，咁樣先至可以呢係領悟啊所謂呢個一念之間具足大方廣理啊，一念之間就具足呢個體相用三大。所以在呢一方面嚟講呢，就等於話事法平等，無有高下，人人都具足。但是为什么你不能平佛呢？因为但有言事都无实意，起心动念都是乖错，那么只有修，那么怎样修呢？就依佛的道理，那么佛的道理很多，我们依哪一种呢？那么看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你的兴趣在于唯识，你就研究这个唯识的理论，但你喜欢念佛呢，你就好像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送你極樂世界。你喜歡消災延壽藥師佛呢，也可以一句消災延壽藥師佛呢可以送到東方淨流連世界。咁就等到你自己心開意解呀，你所領悟的，你所實實在在證得的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大方廣所謂一心三大的道理。亦即是呢這個大方廣啊，我們自性本具這個體相用的道理啊。咁亦都《靈經》裏面講啦，佢話一人食飯啊，眾人不能飽。咁呢句亦係真㗎喎，冇理由我食飯就飽到你個肚氣㗎喎。咁你食飯呢亦都唔能夠飽到我呢個肚嘅。咁總之話每一個人食飯就只是他自己每一個人飽，別人呢不飽得到的。那這個功夫即是說呢，你是哪一個人修養，那你就哪一個人自己見到你自己這個一心體相用的三大的道理。那如果你不修行呢，那就沒有份了，你就不能夠領悟所謂大方廣一心三大的道理。所以佛教裡面呢是注重解行相應，不單是要了解，亦都要實實在在的行。為什麼？因為這個理論雖然人人具足，但是我們這個末世的人類的的確確苦惱太多，業障太多，你真正正人能夠體會呢是不多。那麼我們想體會呢，就只有呢天天只有學法，依照呢個佛法或者理論咧，腳踏實地嘅行，咁啊又解又實地嘅行啦，咁樣咧你就可以證啦。證到啲乜嘢咧？就係我哋所講呢一本《花嚴經》啊，就係呢個大方廣體相用個理論。咁啊，如果我哋唔修行，我哋自己唔好啲腳踏實地去做，咁就唔容易。睇唔到以往正得到呢個一心三大嘅道理。咁所以古德有一句話，佢話但觀此處啊，此個都是真如。講派人家就問啦，佢話法師啊，佢話呢個本體既然具足啊，人人都有啦，咁啊，然之後我哋點樣去揾得個到咧？咁又話不可思議，唔可以心思，唔可以口語。咁啊，然之後究竟喺邊度咧？所以古德嘅話咧，其實啊，我哋呢個佛性咧，你唔需要向外邊去求。呢個佛性咧，就係喺我哋自己啊，呢個日常呢個生活中咧， 如果你真真正正是一个用功的人，你就在这个日常这个生活里面，你就可以体悟得到我们这个不生不灭自己这个大方广体相用这个真正。咁我哋嘅老祖宗啊，即系林济祖师啊，系有一句话，佢话有一个无畏真人啊，在我哋呢个六根门头之中放光动地。咁啊，六根门头就眼耳鼻舌身意啦。我哋家下呢个眼耳鼻舌身意啊，都系俾嗰啲景转咗去啊。嗰只眼睇到嗰啲好色咧，啊，佢就去追求啦。呢个耳仔啊，听到一句好嘅音声咧。佢都唔知几欢喜啊，几愉快啊！如果你个嘴食到嗰啲好嘢咧，佢都唔知几欣赏啊。但系反过嚟咧，睇到嗰啲自己唔中意嘅嘢，或者听到人闹自己嘅音声啊，或者食到嗰啲乜唔合自己心水嘅嘢咧，佢呢个情绪马上唔同啦，就等于话咧俾佢啲景啊转咗去啦。咁啊，呢个人俾咗个景转咗去啊，咁佢自己呢个本体又点可以体会得到咧？但是你的祖师话啦，你想体会你自己啊，呢个大方广嘅本性啊，你唔使去外边求，你就在呢个日常呢个生活之中，你只要呢个眼耳鼻舌身啊，唔好过分啊，俾啲外境转咗去，咁啊呢啲就系修养啦。但系我哋咧唔会好难，唔会好难啊。为什么不会很难呢？你只要略为放下一点，你略为不要那么认真一点，等于说你对那些外境不要过分的追求，亦即是我们佛教里面所说的所谓随缘度日，不管富贵贫贱受扰穷通，我们不用计较，我哋只要问我哋有冇道心，我哋自己有冇道念。如果我哋自己有道心，我哋自己有道念啊，即使受咗穷通，都与我冇乜关系啊。我哋唔好俾呢个受咗穷通咧，贫富贵贱嘅外境咧转咗去。我哋总之咧，年年都要自己啦，睇住自己呢个本性。唔好俾嗰啲物质咧转咗去，你稍微有少少嘅放得下，你有少少嘅睇得开啊，唔俾嗰啲外境转啊，咁你呢个人咧，自己啊嗰种嘅自性咧，就有一种嘅宁静，你就在呢个日常啊，就系生生灭灭、千变万化嘅环境之中，你就可以体验到啊。你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大方广啊，一心具足体相用这个三大的妙理。所以这个体相用一心具足的妙理呢，你不需要向外边求，但在这个日常的生灭法之中呢，你就可以体验呢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妙理。但是最重要呢，就是刚才所说，你一定要凡事都看得开，要放得下，唔好咁认真，你就可以慢慢领悟啦。如果凡事认真咧，俾啲外境转咗你个心气咗咧，你就多生多劫啊，都唔会领悟得到。咁啊，等到你万一能够真正系放下，能够领悟得到啦，咁啊，你呢个本性亦都唔系喺外边嚟噶。所以《楞严经》又讲啊，佢话圆满菩提嘅规模所得啊，即使有所领悟。乜嘢叫一心三大具足大方广？哦，原来就系咁样啊！呢种理论咧，唔系喺外边咧钻入嚟啊。不过呢个旧时唔领悟啊，迷啊，好似呢个花樽咧，俾呢个身咧隔咗啦。咁啊，里边个香同外边咪就唔同咯，好似隔咗一层啦。等到呢个花樽一打烂咗啦，其实里边嗰啲空。佢个体性啊，同外边咧空一样咁大，就等于话我哋有朝嘅人啊，真系万年略为放下六根啊，唔俾呢个六尘所转，就在呢个日常嘅生生灭灭之中咧，我哋去认佢啊，体验啊，我哋自己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我哋呢个本性咧，就系同佛一样， 即使有所成就，都是自己完成的，所謂自己家裡的寶藏，不是向外面得回來的。就因為這樣，所以佛子說呢，一切眾生即皆有如來智慧德性，一切眾生呢，即使可以說呢，都具足這個大方廣一心三大的理論。那麼既然一切眾生都具足了，所以他們事法平等，人人都有機會，因為我們不懂，所以我們加學。我們既然明白這個理論，我們應該就要學，學到成功，人人都是佛，人人都是祖師，人人都是過來人。所以這個一心三大，所謂體相用，即是大方廣，那是我們本人每一個人都具足這個理論。信德沒有那麼狠切，就信德沒有那麼究竟。那麼現在我們首先就將這十個名詞，我先是提示一下，然後就依照這十個名詞來解釋這個佛字。第一就是若明來解釋個佛字，第二是若這個意思來解釋個佛字，第三是若佛的道德來解釋佛字，第四就若這個因緣，所謂因緣呢，即是說成佛呢，不是說天生地長啊，的的確確呢，是要下過一番苦功啊，有種種的因緣啊，才可以成就他這個菩提啊。第五，就要譬如，我就可以用這個世間的道理呢，來到譬如佛呢，這個神心的境界。第六，就是要本的，即是佛呢，最初成佛，就叫做本啊。他以後呢，每一次隨機化道呢，就名為叫做即。第七，就是要觀心啊。觀心呢，雖然佛個境界是好高超，但是都不離我哋呢一念嘅自心嘅啫。第八，就是約教啊。咁我哋研究呢個教理，我就可以約教咧嚟到解釋呢個法字。第九就係約六足，呢啲係天台中嘅名詞。第十咧就係約時間啊，同埋呢個次所嚟到解釋法字。咁啊有十種嘅意思，咁現在咧我哋就先解釋第一種，就是、約明啊嚟到釋法字。咁啊，佛嘅名號咧就有好多噶，所謂盡空天法界，次次都有佛。咁啊，佛嘅名號咧就有好多，但系我哋咧就可以將個歸納有空呢一方面嚟講，係有呢個個別呢一方面嚟講。咁啊，乜嘢叫做空咧？即係凡係成佛都有這個名號，這樣叫做通啊。就好像我們男人啊，通通都可以叫做先生啊。如果是女子呢，我們通通都可以稱為未結婚的是小姐，結了婚的呢是太太，而是不過呢是什麼小姐，是什麼太太，是什麼先生呢，今天變成個別呢不同了。咁啊，成佛究竟有几多种个通号咧？咁啊，如果我哋上个晚点啊，所谓单日，即系初一、初三、初五、七、九、十一，逢系单日咧就念弥陀经。咁啊，逢系双日咧就系、是、初二、四、六、八、十、十二，至到月大咧系三十咧，就系、是、念八十八佛。咁啊，逢系上个晚点嘅人，应该都知道呢啲规矩啊。咁啊，我哋念八十八法啦，佢开喉咧就有呢十种嘅通号啦。咁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现世、 世间解无相智，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咁啊，呢十种名号啊，凡系成佛，都具足呢十种名号，亦都可以讲啊，我哋日后睇经啊，即系咁多啲经典啦，有啲地方咧称为如来，好似释迦如来，你亦可以称佢为释迦应供，释迦牟尼就系我哋嘅教主啦。你可以尊称佢系释迦如来，你可以嘅尊称嘅释迦应供，你可以尊称佢叫做释迦正遍知、释迦明行足或者释迦世尊。咁我哋念阿弥陀佛，你亦都可以话咧，阿弥陀如来、阿弥陀应供啊、阿弥陀正遍知、阿弥陀天人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世尊。凡系成佛，都可以用呢十个名号咧嚟到尊称佢，咁就叫做通啦。就好似我哋一个人尊称男人啊，叫做某某先生啦，可以讲咧先生呢个名词啊，系一个通称。我哋出嚟社会上应酬做事，大家尊称咧，你就可以称呼佢为先生。呢个名为叫做最普通嘅称呼。咁啊，佛成佛啦，就有十种嘅通号。嗱，咁啊，第一就叫做如来啊。咁啊，一个叫如来咧，就叫做仿同先得号，就系后佛，即系后成佛啫。佢嘅功德、智慧、慈悲、大行、大愿、自利、利他，所有一切功德咧，都如同啊过去成佛嗰啲佛咧一样，冇乜两样。所谓后来成佛啫，所有功德都系同过去从前成佛个功德咧系一样，冇乜唔同。一佛成佛有咁样嘅功德，佛佛成佛都有咁样嘅功德，咁啊称为咧叫做如来啊，系叫做仿同先得号。第二就系应供啊，所谓应供者就系咧佛啊，为我哋呢个人世间嘅福田，凡系任何一个人啊，你啊归。